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2月20号，星期一，农历11月17。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清晨关注，您将会听到通州宋庄镇一家画室学生核酸检测阳性，当地连夜启动核酸检测。 京港地铁3条新线将于年底开通。 西城区明年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超过10000个。 数九寒天即将到来，京城本周气温先升后降，波动大。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市疫情。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华清画室的一名学生昨天下午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疫情发生后，通州区立即响应，疾控流调队伍立即赶到现场，对封控区华清画室人员进行1:1核酸检测，排查出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进行集中隔离。 据了解呢，这个画室一直属于半封闭管理，因此流动性有限。画室所在的小铺村目前常住居民10000多人，疾控部门已经对周边村民进行核酸检测，同时加强社会面管理。接下来几天将按照要求对封控区的人员以及环境进行多轮核酸检测。 近期国外疫情高发，国内陕西、浙江等多地报告本土病例，本市疫情防控面临境外境内双重风险。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提醒，与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等风险人员要主动报备。 市疾控中心还倡导公众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坚持非必须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地区和报告确诊病例的地区旅游出差。同时提醒大家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严格落实个人防控责任。 京港地铁年底将有3条新线开通，分别是17号线南段、14号线剩余段以及16号线玉渊潭东门站。新线开通后，京港地铁所辖线路运营里程将超过145公里。目前3条新线正在积极有序筹备当中。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近期探访了17号线南段，发现了车站丰富了人性化设施和服务细节，来听报道。 17号线南段年底开通后，在次渠站可与亦庄线换乘，在十里河站可与14号线、10号线换乘。次渠地区的居民乘坐这条线路去十里河只需要18分钟，比过去节省约半个小时。17号线车站和列车也增加了人性化设施。京港地铁总经理邵信明介绍， 车站也会有母婴室，车辆在安全方面也加了一些新的感应器，除了司机以外，车可以感应到前面有没有障碍物，有的话也可能会在自动啊速度方面的一个控制，帮助到我们人去控制这个车。我们也会有一个温度方面的一个智能的设备，从送风啊、温度啊等等去控制，帮助到我们的乘客在车里面坐车的时候更多的舒适感。 17号线南段开通后，预计日均客流量大约7.6万人次。试运行期间，工作日全天计划开行列车298列次。此外，14号线剩余段和16号线玉渊潭东门站也将在年底开通。地铁14号线贯通后，全长47.3公里。按照规划，未来丽泽商务区站可以实现5线换乘。邵信明表示。 14号线终于可以东西两段全线贯通，贯通以后，这条线在早高峰我们将会提升到3分钟的间隔，也可以让西面跟线的东面的人到市中心会比较快。16号线这一次我们会加开一个站，将来我们的市民区玉渊潭公园可以方便很多。 北京各区两会近日陆续召开，明年西城区计划增加10000个义务教育学位，海淀区将启动教师轮岗，各区通过多种举措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接下来是国际新闻。英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8号，英国新增确诊病例超过9万例，其中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突破1万例。目前，英国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总数已经超过2万例。 由于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数激增，住院人数不断上升。伦敦市长宣布，伦敦进入重大事件应急状态，以应对奥密克戎毒株的扩散。 为了遏制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法国首都巴黎昨天宣布取消原定新年前夕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烟花表演等庆祝活动。当地时间17号，法国总理卡斯泰呼吁各地方政府取消新年前夕的音乐会、烟花秀等大型公众活动。 法国总理卡斯泰同时建议，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接种新冠疫苗，都应在参加年末聚会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他还警告说，目前奥密克戎毒株在欧洲的传播速度就像闪电，从明年初开始将成为法国境内的主流新冠病毒毒株。 再将视线转向美国，根据美国各地警方公布的数字，今年还没有结束，美国包括费城、亚特兰大、路易斯维尔、波特兰带在内的16座城市，今年发生的凶杀案数量已经打破了以往的年度记录。近期的民调显示，77%的美国注册选民对高犯罪率表示极其或非常担忧。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本市新推73项举措，支持综保区高质量发展。 北京青年报聚焦，12345热线受理疫情防控类问题424万件。 新京报反映，北京公交集团从12月22号首车起，新开专202路、T121路，调整T118路。 中国新闻网关注，最高法发布新规。受限购政策约束者不允许竞拍法拍房。 央视网介绍，我国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新高，前11个月粮食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将于早上7点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全市今年解决168000套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今天早上7点半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北京接塑集办改革报告发布，本市今年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今年海淀区的两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围绕两区建设蓝图，海淀走出的每一步都扎实而坚定。那么围绕两区建设，海淀区如何探索并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围绕中关村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海淀区怎样建立更高水平的创新生态，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在原有的优良产业体系基础上，海淀区如何打出创新政策、空间、人才和资金的组合拳，形成现代高精尖的产业体系呢？今天中午12点20分，新闻天天谈将和您共同关注，敬请收听。 近年来，网络拍卖逐渐成为机动车拍卖的主要途径，由此引发的案件也在逐年增多。张某花费43万元在网上拍得一辆二手宝马，结果竟然是涉水车，最终法院判决赔偿张某33万元。北京朝阳法院近3年受理了拍卖合同纠纷105件，其中涉及机动车的案件达到28件，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受到不同程度侵害。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将为您详细解读。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会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冬奥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举办冬奥宣讲团专场活动，市场监管局召开发布会，贯彻落实营商环境5.0版政策解读工作。2022北京丰台土地推介会召开，将有10块优质土地上市。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近期冷空气频繁来袭，风寒效应十足。明天是冬至节气，本市还将再次遭遇一波冷空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近期的冷空气都实力不俗，一旦光临，大风降温便接踵而来。不过好在冷空气来得快，去得也快，过境后气温总能在1-2天内快速回弹。就比如上周五受冷空气影响，日最高气温跌到了0摄氏度，随着冷空气退场之后，周六的日最高气温又快速回弹到了6摄氏度。本周开场仍处于这波气温回弹的过程中，周三之前的日最高气温能上到8至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零下5摄氏度上下。周四开始，本市将再迎 迎一波冷空气，气温又迅速下降。周五、周六的日最高气温将再次回到冰点，整周的气温像是坐上了过山车，添衣保暖十分重要。本周二的23:59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冬至节气，冬至过后就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数九寒天。花市吃饺子、吃汤圆可以赶紧安排上了。另外，饮食上可以适当多吃些牛羊肉、枸杞、核桃等，少吃冷饮、海鲜等寒性食物。白天外出时还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头部和脚部不能受凉。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8摄氏度。受到高空偏北气流影响，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为12摄氏度，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夜间气温依旧低迷，昼夜温差较大，早出行要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应当及时的补水润燥，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32，降旗时间是16:5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腾欢、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说好2年回迁，但7年过去，规划许可还没拿到。分钟寺居民回迁在哪儿卡住了？ 他就是我要回迁，拆完了以后你们就等着，2年以后回迁就好些了。 没住上那房子就死了。 小区地下车库常年漏水，被水浸泡。居民担心安全隐患大。 地下车库不就是根基吗？地基啊，你地基泡了，这楼还能保住吗？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今年3月曾报道过，分钟寺村在2015年前后启动拆迁，大家签订协议后陆续搬走，开发商承诺2年回迁，但是回迁楼却迟迟没有动工。报道播出后9个月，多位居民再次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回迁楼还是毫无踪影，这让大家十分着急。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再次追问，来听报道。 我们这都7年了，就这7年还没铺。 2021年3月底，丰台区南三环外的分钟寺地铁站东侧的回迁地块旁，几位居民曾焦急又无奈地向记者讲述了拆迁后这几年的生活。居无定所，在外到处租房，却始终等不来承诺2年就能建好的回迁房。 他就是我要回迁，你要拆完了以后，你们就等着，完了2年以后回迁。 租6年了。5250， 我三口吧，租2居室够不够？打听打听2居室多少钱？ 有好些了， 没住上那房子就死了。 记者当时在现场看到，居民所说的建设回迁房的 C09 地块被绿网扇盖，没有动工的迹象。当时分钟寺拆迁区域所属的南苑乡政府规划建设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C 地块之前没有开工，是因为它有几户的居民滞留户在这儿。近期呢，它应该是滞留户的拆迁腾退完成之后，他在进行一些这个前期手续、开工手续的办理。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的工作人员当时也向记者表示，开发商正在办理相关手续，但是开发商提交的方案容积率不符合规定，正在协调解决这一问题。 建设单位在报手续，他可能有些东西资料一直没准备全，所以我们局呢就一直在催促他准备这些材料，然后我们给他审批。容积率的问题，他本身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他确实有些不太符合规范，他们在也在调整。他现在可能超的有点多，然后现在给他协调，然后再解决这个事儿。解决完了以后呢，就接着我们再给他把初审给他审完就应该可以了。 近日，记者再次致电北京市规资委丰台分局进行询问，工作人员表示容积率问题已经解决， 那个已经协调解决了。 但是与上一次探访相隔9个月后， 12月15号，记者再次来到分中寺地区，在现场记者看到 C09 回迁地块目前还是没有动工，而且从马路边进入地块的道路也被围挡封住，无法走近一探究竟。马先生站在路边告诉记者， 当年一共拆走的时候啊，这个2300多户里边，现在就是已故的、已经去世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啊，300多人去世，永远看不见自个儿的家了。 都7年了， 我们的房子连地儿都没有， 连地都没有批，你说我们 都不知道在哪儿盖， 地没批，他再盖又得7年，我都快60了也，再熬几年我都跑不动了。 另外，马先生还表示，不仅回迁房迟迟没有踪影，就连周转金现在都无法按时发放。 你没盖房没让我们回家，得给我们周转金啊，年年延误。前几天这开会，在办事处这儿，开发商的一个领导说这个资金链可能是要断，也没有钱发。这么多老百姓，你说回不来家，租房钱都没有，多可怜啊！现在是马上该发周转费，他们现在是没有资金，就让老百姓等着听话。 从分中寺拆迁的居民刘女士也向记者讲述了她的难处。 目前他要不给我们周转费，我们面临着我们要交房租，我们拿什么去交？像我吧，一个月就3000块钱退休金，我拿什么交房租？我自己吃饭看病，我还刚刚够。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了哪儿？记者首先询问了负责分中寺回迁项目的开发商北京嘉富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名姓徐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公司呢对接受这种采访可能有制度要求，我可能马上不能回复您，我得需要跟公司报备，以后会留下您电话，然后我会稍晚一点或者是合适的时间我会给您一个回复。 但是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回复。为进一步了解回迁地块的规划审批情况，记者又询问了北京市规自委丰泰分局规划实施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建设单位正在修改图纸呢，他们手续确实是一直在办，4月多的时候我们给发了一个手续，然后现在是在办另一个手续。 规划许可证还没有拿到是吗？ 对，因为在报规划许可之前，他需要有就是给我们这儿备案呢、审批通过的这些图纸什么的都还需要完善，符合我们报批报审的要求。 大概什么时候他能通过这个审批？ 具体时间我给您答复不了，因为还要看他们改图的进度，然后这个图他们改完之后也不是说只有我们规自一家认了就行，还需要推送到这个相关的各个委办局，比如说园林啊、人防啊，像这些专业部门再一次进行审核，然后就是经过了这一个各部门之间的会商汇总完意见之后，我们才能给他出具一个文件。他们一直在排方案，排了很多版，因为之前他的那个回迁方案我们这边都觉得可能排着感觉不是很合理，就是之后入住什么的可能也不太舒服，布局啊什么的我们让他就是去优化了，然后前期一直在调这些东西。 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目前分中寺拆迁地区不再由南苑乡政府管理，而是纳入到了承寿寺街道办事处的管辖范围。承寿寺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针对分中寺回迁一事，属地正在积极协调沟通。 这些天搬处这个事正在跟嘉富龙还包括区里正在协调，正在沟通，搬处领导啊、区里领导包括咱嘉富龙都知道，但是呢具体什么时候能回迁，说实话搬处这一块还真掌握不了。 那分中寺拆迁居民们早日回家的愿望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新闻热线也将继续关注。 近日，家住通州区群芳医院海棠湾的多位居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2号楼的地下车库长时间漏水，居民们担心漏水可能会导致一系列安全隐患。 2号楼它车库底下有这么一块地儿，老是漏水，这个水都漏了1年多了，那水哗哗的流，我看着都害怕。地下车库不就根基吗？地基啊，你地基泡了，这楼还能保住吗？ 居民们表示，他们曾多次找到小区物业反映情况，但是漏水问题迟迟没有解决。 都漏水1年了，难道你们就不管吗？你们总是说今天找漏水原因，明天找漏水原因，漏水原因找了1年了，你就被找出来吗？ 为核实情况，记者致电小区物业北京绿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海棠湾物业，工作人员称漏水情况已经上报，目前还在检修中。 咱们这边那个漏水的情况已经就是报给居委会、居委会都知道的事儿，领导都知道，排水什么的也都抽了，但是还是有水，所以得好好检修一下。 随后，记者向属地群芳医院社区居委会了解情况。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要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我们这边知道这件事儿了，问一下，然后到时候再给您回复吧。 记者也将问题反映到了属地梨园镇政府，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回复说，会尽快了解具体情况。 等专门负责人来的话，我会把这个事儿跟他反馈，然后让他去问一下。 为了推动问题解决，记者又联系到了通州区住建委，工作人员表示会上报情况。